中途大事录第26章。阿德黎帕向保禄说，准你为自己辩护。那时保禄便伸起手来辩护说，阿德黎帕王，我今天能在你跟前，对于犹太人所控告我的一切事得以辩护，我觉得十分幸运。尤其你熟悉犹太人的一切习俗和争端，所以我求你忍耐听我。我自幼年以来，从起初在我民族中以及在耶路撒冷处事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假如他们肯作证的话，他们从很早就知道我是按照我们教中最严格的宗派度着法利赛人的生活。现在我因希望天主对我们祖先的恩许而站在这里受审。我们十二支派日夜勤恳地侍奉天主，希望这许诺到来。王啊，正是为了这个希望，我为犹太人所控告。天主既使死人复活了，为什么你们竟断为不可信呢？本来我本人过去也认为应尽力反对纳扎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就这样做过。我不但从司祭长那里取得权柄，把许多圣者关在监里，而且他们被杀时我还投了票。我也曾在各会堂里多次用刑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而且分外狂怒地迫害他们，直到外邦的城市。在这期间，我曾取得司祭长的权柄和准许往大马士革去。王啊，时当正午，我在路上看见一道光比太阳还亮，从天上环照着我和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跌倒在地。我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想刺锥踢去，为你是难堪的。我说，主，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但是你起来站好，因为我显现给你正是为了要选派你为我服务，并为你见到我的事以及我将要显现给你的事作证。我把你从这百姓及外邦人中救出，是要打发你到他们那里去，开明他们的眼，叫他们从黑暗中转入光明，由撒旦权下归向天主，好使他们因信我而获得罪赦，并在圣化的人中得有份子。因此，阿格里帕王，我对这天上的异象并没有失信，相反的，我首先向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以及犹太全境的人，然后向外邦人传报，叫他们悔改归向天主，做与悔改相称的作为。正是为了这个缘故，犹太人在殿里把我拿住，想要向我下毒手，但我得蒙天主的助佑，直到今天我还站得住，向卑微和尊高的人作证。我所讲的不外乎先知和梅瑟所说过的必将成就的事，就是墨西亚怎样必须受难，怎样必须由死者中做复活起来的第一人，将光明传布给这百姓及外邦人。保禄辩护到这里， 斐斯托大声说：“保禄，你疯了，学问太多，把你弄疯了。”保禄却说：“斐斯托大人，我没有疯，相反，我说的是真理和清醒的话，因为王知道这些事，我便向他放心讲论。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瞒得过他的，因为这不是在偏僻角落里行的。阿格里帕王，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信。”阿格里帕向保禄说：“你差一点就劝服我做了基督徒。”保禄说：“差一点也罢，差得多也罢，我总期望天主不但叫你，而且也叫今天听我的众人，除了这些锁链以外，都要像我一样。”于是王、总督和贝勒尼切以及和他们同坐的人都起来，退到一边，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做过什么该死或该监禁的事。”阿格里帕对斐斯托说：“这人若没有向凯撒上诉，早就可以释放了。”